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今次点书嘅活动入边咧，其实我哋都讲咗啦，收咗唔少嘅听众嘅电邮啦。咁亦都当中咧，不约而同地咧，同一部作品咧系会有超过一位听众系会点嘅。 系啊，就系好似我哋今个礼拜要介绍嘅书咧，佢一本本地嘅作品吓，咁咧就有人会觉得佢好有香港嘅气息嘅吓，因为咧尽管佢唔系成本小说都系用广东话写成啦，但系里边嘅对话咧有好多好生活化啦、好生动嘅粤语啊、俗语啊喺里边嘅。另一方面题材上咧，佢又会写到一啲办公室嘅政治啦，但系佢喺办公室政治里边又唔迷失嘅，咁啊经常咧都会借助一个小说主人公在星期日百无聊赖可以睡到很晏的床上呢，就去反省他一个星期以来经历过的事啦，还有呢他自己对于人生啊，甚至乎生死啊，这些这么沉重的话题的看法，很特别的一本书来的。 多谢听众汪之 Kit 和 Johnson Chan 的提议，就揀来这一本邱世文的周日床上，或者叫做周日床上的顾西蒙。 是啊，他那个专栏的名字就叫周日床上啦。咁佢初初出版的时候呢，本书就是用这个专栏名去结集。咁佢就是发表在1978年起一本叫做号外的杂志，都是香港很经典的一本杂志之一啦。佢的笔名呢就叫做顾西蒙，就是邱世文的名字，好像转了少少咁样啦。咁而后来呢，就在90年代呢再有个版本，咁就完整啲，就叫做周日床上的顾西蒙。咁如果当时有睇号外嘅读者，咁就会认得呢个顾西蒙呢就係好著名嘅周日床上专栏嘅作者啦。 咁呢部作品呢，我哋事隔差唔多40年再睇返，当时其实呢嗰、那个轰动都好大㗎，因为呢佢用嘅语言呢係冇人用过㗎喎、哦。 係呀、啊、譬如话我剛才讲嘅嗰啲粤语对白啦，或者係嗰啲好生动嘅俗语啊、人物嘅角色啦。咁而且呢喺1978年呢，可能係有一种袋装书啊，或者係一啲周记式嘅作品呢都未係好流行嘅。不过话说回来啦、即係对于一啲商业社会里面嘅角色自传，或者是自说自话咁去讲佢日常即係商界嘅活动呢，呢种嘅作品其实都唔可以话喺七八年先开始㗎、其实譬如早期嘅50年代已经有经纪拉日记啦，咁就係讲一个经纪话每日遇到啲光怪陆离嘅事。咁所以嗰种大丈夫日记又好，或者係小丈夫日记、小男人周记、经纪日记，咁呢种嘅形式呢係一个虚构嘅人物，咁但係写好写实嘅事呢都唔系即係邱世文先第一个开始嘅。不过我哋今日仲要介绍呢本书啦，或者我哋再读嘅时候呢，嗰种特别嘅感觉我觉得依然存在。其中一个原因呢就係、我觉得周日床上呢一个专栏，或者係佢后来结集嘅呢本书呢，佢係好特殊地将两个世界呢係融合起嚟嘅。一方面就係我哋剛才讲下一个办公室政治嘅世界。咁、作者即係呢个主人公啦，顾西蒙呢，佢其实就係一个啱啱大学毕业出嚟，咁就已经晋升一间国际公司里面的主管阶层，做了主任半年的一个人物，26岁。然后身边有很多秘书啦、打字员啦，当然也有他的上司啊、经理啊、总经理啊、同事啊。在里面会看到很多人的众生相啦，有些就比较鄙俗一些的同事，好像他里面提到的一个叫 Michael 的人物啦，讲的或者是看事物就比较庸俗一些的。 呢个咧就系当时喺香港冒起嘅一个越嚟越多嘅女性嘅商业工作嘅阶层啦。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就好似呢本书个名咁样啦吓，周日床上，其实佢嘅意思就系星期日就可以瞓晏啲。好多打工仔都系咁啦，一至六冇得瞓嘅时候咧，不如赖喺张床上长啲嘅时间去谂下嘢，浮想联翩咁样，谂到乜就写乜，或者系咧反省一下。平时一至五发生嘅公司里面嘅事情啊，或者係有啲私人嘅时间咁样就将佢写低落嚟啦。咁但係呢正正係呢个书名佢就俾咗一种特色，我刚才讲嘅两个世界啦。就係话一至五或者一至六你返工嘅嗰个世界就係一个商业社会里面每个人有自己工作啊责任啊要面对嘅世界。咁但係星期日就係属于你自己，你可以将星期日又排到密質質咁样，好多活动啊有家庭啊等等。但亦都可以好似呢个顾西蒙咁呢，係乜都唔做，瞓到12点2点3点咁样。咁然后呢等佢喺英国女朋友寄俾佢嘅信啦，或者係諗下佢今个礼拜公司发生咩事啦，又或者係呢喺佢呢啲浮想联翩之中呢思考下人生啊死亡啊或者係理想啊呢啲问题㗎。 咁当然啦，周日床上除咗可以好似顾西蒙咁样浮想联翩之外呢，都可以好似我哋咁嘅不断咁阅读。我哋逢星期日都系好忙碌㗎嘛。 我就觉得喺床上阅读未必系好健康嘅，因为呢即系对脊骨唔系几好啦。我通常呢都会喺张书台前面读书嘅。但系呢的确系好写意嘅。咁如果大家听完遇见文学之后呢，我哋介绍嘅书咁当然好欢迎你哋喺周日床上继续读啦。咁而顾西蒙嘅呢一本专栏呢都好适合好写意咁样啦。星期日咁样去慢慢阅读㗎。咁佢嘅第一篇我哋而家今日睇嘅呢篇叫做秘书 Jenny 啦。咁我唔知道大家头先喺我嘅故事简介里面个背景呢係有咩感受啦。我记得秋婷之前讲过就觉得有啲唔好写实係咪就係话一个大学生啱啱毕业出嚟呢就已经係做个主任啊，甚至乎好快又升经理啊。 有秘书添。 係啦，有秘书帮你做好多嘢啊咁样，而且呢就大家觉得你係一个主管阶级咁样。而家呢好似不能想象。咁但无论如何啦，喺70年代末啦嘅时候，当香港嘅大学学位仲好少嘅时候呢，这个亦都系一个现实嚟嘅。但系喺呢一个都市里面，这个大学毕业嘅顾西蒙呢，佢除咗要面对办公室内外嘅生活嘅时候呢，喺佢星期日嘅时候嘅思考空间里面呢，其实都仍然系留咗好多做大学生嘅时候或者系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嘅时候呢嘅性格或者思想㗎喎。呢一篇第一篇叫做秘书 Jenny 嘅小说嘅呢一章呢，其实就唔系讲 Jenny 先嘅，佢系先讲 Mary 嘅。Mary 呢系呢本小说里面呢一个好重要但系唔系经常亲身出现嘅人物，因为呢佢就系顾西蒙远在英国嘅一位女朋友。咁但系呢个女朋友呢好精神性嘅，就系佢哋呢好少讲一啲好实际嘅嘢啊，结婚啊或者系一啲实际嘅计划。 柏拉图式嘅恋爱咪 都几柏拉图噶。但系呢佢嘅呢个 Mary 呢，佢其实就系考咗间大学啦，一开始嘅时候就同顾西蒙讲话，我考到 Manchester U 啦，所以呢我唔返嚟香港住啦，可能要再读多几年书啊。呢一个顾西蒙嘅反应呢就是即刻吸咗个电话嘅。咁呢个呢我觉得係好特别嘅，即係作为佢第一篇嘅时候呢，你以为一个写办公室故事嘅主角呢，就算唔係好实际嘅话你都会理性啲啦，但佢都几有少爷脾气㗎喎。听到佢女朋友考咗英国大学呢就吸咗个电话。咁然后呢下一句仲要话，就让他写封满布泪痕嘅信俾我啦，等佢嬲佢啦。咁一睇呢我哋知道就唔系呢一个年代啦，因为而家你吸人电话呢有 WhatsApp 啦，有 Facebook 啦，有好多嘢呢会再 block 佢啦，咩事啊， 係啦，就系会跟踪住你嘅。咁但系呢嗰个年代吸完电话之后呢就会有一封满布泪痕嘅信啦。不过呢个如意算盘都唔系打得好响，因为后来顾西蒙呢就再讲话佢原来等咗3个礼拜啦，呢个 Mary 先再有一封信俾佢。咁但系呢个 Mary 就好平静，又冇同佢嗌交，咁就希望佢明白啦，咁佢要读嘅嘢啦係乜嘢啦，咁同埋呢就希望可以喺英国好好学习。咁而佢哋嘅关系呢就係咁样若即若离。当顾西蒙喺公司里面遇到种种嘅不愉快呀或者係不可理喻嘅事呢，佢就话好想即刻返到去 Mary 嘅身边。甚至乎平时佢对住公司嗰啲文件呀工作嘅时候呢，佢就话我最想做嘅嘢呢其实就係过多一两年呢储到钱呢 飞过英国同 Mary 一起读书，他自己都想继续读书。咁喺小说里面亦都有啲情节，譬如话撞返佢啲旧朋友啦，咁喺海运大厦度撞到古西蒙，咁就话佢手里面呢就拎住杜斯托尔夫斯基嘅一本叫白痴嘅小说啦 ,Idiot。嗰个朋友就话哇唔係嘛，而家读完大学仲睇书，咁但係佢话呢啲都系平时喺屋企瞓着嘅时候睇嘅啫。咁我哋可以睇到呢，一开场我哋觉得系一个办公室故事嘅主人公呢，其实佢平时嘅生活里面呢系充满住文学㗎，佢系几适合主持遇见文学㗎，佢系睇几多嘅书㗎。咁所以喺秘书 Jenny 嘅呢一章里面呢，佢有咁嘅一段㗎，当佢吸咗 Mary 电话之后呢，佢就回想返佢曾经呢点样同 Mary 喺信里面呢介绍一个佢公司嘅秘书。咁呢个实际嘅秘书就系 Jenny 啦。咁但系呢佢就半开玩笑咁样同 Mary 讲，呢个呢系佢嘅新女朋友嚟㗎。而呢个新女朋友嘅样子系点呢，就系、是、经过呢个咁有知识分子味道嘅顾西蒙嘅描述呢，就话佢呢好似呢个雷诺亚嘅油画里面嘅一个人物咁样啦。咁但实际上嘅 Jenny 又系点样嘅呢，我哋就可以喺呢个第一篇嘅秘书 Jenny 嘅形容里面呢睇到顾西蒙心目中两个截然不同嘅世界。 我曾经在信中半开玩笑地对 Mary 说，我认识了一位新的女朋友，样子虽然称不上怎样美，但却有着像汉娃画的女人们那种妩媚。她会令男人想起冬天客厅火炉的温暖，饭桌上的美味佳肴，生儿育女的慰藉，以及平庸自得的乐趣。我得承认，这一半都是由衷之言。Jenny 也许就连荷里活版本的齐雅歌医生也看不懂，一生也未曾听过歌德、莎士比亚、卡夫卡、鲁迅、福楼拜、卡缪、杜斯妥也夫斯基是谁，但谈起台湾、七星岩、星马泰、芭提亚、大院、松板屋、龙子巷、海运大厦，他却是无一不晓的。更可爱的还是他连装出欣赏你理想崇高、脱俗不凡也不懂，亦不屑。有一次公司同事吃团年饭时，看见他打麻雀的手法是那么纯熟自然，你可以想象到他公余假日的时候是怎样度过的。 啱啱咧就听过咧邱世文嘅作品啊，《周日床上的顾西蒙》嘅第一篇《秘书 Jenny》嘅一个选段。咁啊，凭住呢一个篇章咧，其实我哋可以睇到咧，男人系点样睇女人嘅， 起码睇到顾西蒙系点样睇一个秘书啦吓，就或者系一个主任经理点样睇一个秘书。咁我相信秘书都有好多种嘅吓，但系特别嘅就系喺《周日床上嘅顾西蒙》里边咧，呢、這个秘书 Jenny， 我哋头先听嘅片段咧，好似觉得佢系比较世俗一啲嘅秘书啦。首先虽然顾西蒙形容佢啦好似係法国油画里面嗰种女性嘅妩媚，咁但係呢亦都讲到佢係好似令人联想到冬天嘅火炉嗰种温暖啊，饭桌上面嘅美味佳肴啊，生儿育女嘅慰藉啊，同埋呢一种平庸自得嘅乐趣啊，咁就好似比较贴地嘅一个女性嘅人物啦。就喺 Mary 嘅信之外呢，佢就再用一番嘅知识分子嘅口吻咧，就话其实现实上边嘅 Jenny 咧更加多问题，譬如佢话可能连荷里活版嘅齐雅歌医生呢种嘅半通俗嘅文艺电影啦吓，佢都睇唔明啊！佢一世人都未听过歌德啊、莎士比亚、卡夫卡、鲁迅、福楼拜、卡缪等等，唔知道系边个。但系讲起台湾啊、七星岩啊、星马泰、芭提雅、大院、松板屋，系好多都执咗粒啦吓。咁啊，龙子巷、海运大厦咧，佢就无一不晓。最可爱的是他连装出欣赏你理想崇高脱俗不凡呢 都唔识，亦都不屑。咁有一次咧，喺公司嘅团年饭里边咧，见到佢打牌就非常之纯熟嘅手势咧，你就可以想象佢平时咧嘅余下系点样度过，就系、是、一个比较庸俗嘅一个秘书啦。咁但系佢嘅特色系在于乜嘢咧？就系、是、其实呢个 Jenny 喺顾西蒙嘅心目中咧，唔系纯粹庸俗，甚至乎有时佢几佩服佢啦，会几感激佢啦。最多嘅时间咧，就系俾佢吸引啦。佢觉得呢个好似好庸俗嘅 Jenny 咧，但系其实佢有一种原始嘅吸引力，包括佢嘅身材啦，系比较高大啦，咁而且咧就系、是、 臀部啊， 系成日都会描写到吓，俾佢比较丰满嘅身材啦去吸引啦。咁而且咧有一张咧系讲佢公司食蛇宴吓，咁啊有时会搞啲皆大欢喜嘅聚会嘅时候咧 ，Jenny 嗰种花枝招展嘅打扮咧，始终咧都系会令到顾西蒙咧觉得吸引，并且咧佢有时会对佢嘅佩服咧。包括就是当他面对到一些男同事，即是如果在今日的角度来看，接近性骚扰的一些话题啊，或者是一些不正不经的说话，其实他说 Jenny 都可以很淡定地、就是、一笑自知，一边就是松容地去飲食，就是一种很特别的不亢不卑的态度。所以顾西蒙有时会感激这个 Jenny， 还有呢觉得他是吸引和可爱的。我觉得这个描述或者这个人物呢，正正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将个世界截然而分。虽然我说它有两个世界，一个就是星期一至五上班的世界，一个就是周日床上浮想联翩，有一些深刻的思考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不是高雅低俗这样就是二分法的。它是一个基本上好像比较低俗的办公室生活里面的角色人物里面，它有时会看到一些人性的温暖或者甚至乎光芒。譬如有一些它觉得很讨厌的人物，有一个叫黄金来的人物，你看个名字的设计都是想讲他是一个刚刚得势，然后就是去排挤同事啊，又会设计很多的系统啊，去监察啲同事啊，咁样嘅一个人事部的主管啦。最后坏人有恶报啦，咁咧就是被呢个老板咧教训咗，然后咧有一个应得的结果之后咧，有一段他写到咧，顾西蒙就是在一个假期的时候呢，就撞到这个黄金来呢，跟他一家几口呢就在个公园玩的。那他觉得啊，原来在公司里面觉得是十恶不赦庸俗不堪的一个同事。但是有时他亦都有另一个身份，就是一个慈父，他亦都会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他太太眼中是一个好的丈夫，经济的支柱，在他仔女眼中呢亦都是一个好爸爸。我觉得这种的描述呢，其实布满住成本的周日床上的，即是说那个办公室的世界呢，它不是只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7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去看这些好像是他的下属啊，或者是他看不起的一些同事。他事实上也都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一些他自己没有的特质，譬如刚才讲的黄金来是一个有家庭观念的一个慈父的形象啦，或者是秘书 Jenny， 虽然有很多工作能力不抵的时候，但是他也都有他的尊严和骄傲，譬如他每次提到他在美国的男朋友，或者是他跟秘书之间那种角力，他不会退让的。这些人物的描写我觉得都是有他真实的一面，他不是很卡通化地写一些办公室的人物去给我们去笑他们很庸俗啊，营营役役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追求是什么，也都很有目标，不过呢做的手法有些人好似是高明一些，有些人是没那么高明，但是他都很真实地告诉我们听，办公室里面的人呢其实都有自己的渴望和生活的。 这本呢《周日床上的顾西蒙》呢，里面呢都有些情节呢都是很贴地的，譬如好像主角顾西蒙会参加同事的婚礼，令他呢想到婚姻的关系啊。 是啊，好似呢个辉仔婚礼呢一段啦，其实辉仔就系佢公司里面一个信差部嘅主管呢，就喺当时嘅薪金嚟讲呢，根据呢本书所讲呢，系月入大概1000元左右，而家不能想象㗎啦。咁但系呢佢话一般嘅经理级嘅话呢，就系月 月入过万咁样啦，咁以前呢月入过万系一个好好嘅标签嚟㗎啦，生活好好。但系呢个徽仔呢虽然就冇其他人搵咁多钱咁啦，但系佢呢好好福气喎，娶咗一个非常之靓嘅太太。咁而且喺呢个口沫遮拦嘅 Michael 嘅口中呢仲话佢靓到呢徽仔唔使忧㗎啦，就算第时呢冇嘢做嘅话佢太太都可以养佢咁样啦。讲埋一啲呢比较低俗嘅意见啦。咁但系听到呢个意见嘅顾西蒙呢，佢就觉得喺呢啲粗浅嘅价值观念里面呢，佢又会发现其实呢啲人都系有佢嘅一套㗎喎。譬如好似 Michael 咁样啦，你唔可以憎恨佢嘅，因为呢喺办公室里面呢你真系切切实实睇到上司有几器重佢呀，其他嘅女同事其实又唔系好讨厌佢，甚至乎视佢为一个几好嘅年轻成功行政人士阶级嘅理想对象㗎喎。咁佢话商业社会冇咗呢啲人呢就唔会兴盛㗎啦。咁所以呢佢对于 Michael 嘅感觉呢都好复杂。咁佢话反过嚟諗返佢嘅远在英国嘅女神一般嘅女朋友啦 ,Mary 啦。咁其实一个人会鍾意一啲事业有成嘅人有咩咁奇怪呢，佢话我嘅 Mary 可能都会有一日话俾我听，我喺英国呢已经识咗一个专业嘅 accountant, 咁或者呢系一个 MBA 咁样，咁然后呢令我妒忌嘅机会都冇，要同我分开，咁到时我又可以怪得边个叻。咁所以佢对于话一种普通人嘅庸俗但是又悠然自得的快乐呢，在他每个礼拜的周日床上里面呢都有一种很复杂，又觉得自己好像很矛盾这样，又妒忌人家，但另一方面呢又感到很困惑。讲到婚姻的这一段呢，其实他后面呢有一篇讲到 Mary 短暂回香港出席他自己爸爸的丧礼的时候呢，这一篇更加深刻地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了。咁呢篇呢就叫我只希望能侧身过来，就咁听呢係唔係好知佢想讲乜嘢㗎。咁但係其实呢就係话佢身体唔係好舒服啦，昏昏沉沉咁样喺呢个周日床上嘅时候辗转反侧嘅时候呢，就諗到最近发生嘅一啲事。咁就係呢 ,Mary 返咗嚟香港，本来一件好开心嘅事呀，就係话佢读緊书，咁我突然间喺英国返嚟，但原来呢係 Mary 嘅父亲离世，咁呢就要出席呢个丧礼。咁喺呢个丧礼里面呢，顾西蒙作为 Mary 嘅一个若即若离嘅男朋友啦，咁佢諗返起以前呢同 Mary 一齐呢会睇鲁迅嘅一篇小说叫祝福嘅。咁佢祝福里面有个角色叫长林嫂啦，长林嫂呢佢丈夫好早就死咗，咁佢就成日都会问人一个人死后到底有没有魂灵的。呢句说话呢成为咗 Mary 同埋顾西蒙之间呢好似一个密码咁样嘅，就係大家成日会笑嘅，仲会觉得魂灵呢个字呢好得意，因为将灵魂呢调转咗咁样。咁今次喺 Mary 出席自己爸爸嘅丧礼时候呢，顾西蒙都想讲返呢一句，就係话人死后到底有没有魂灵的，好似呢係回顾返佢哋以前年轻一啲嘅时候呢嘅一句密码咁啦，或者係以前一起睇小说嘅日子啦。咁但係呢 Mary 今次呢竟然就冇乜反应喎。咁好似呢对于顾西蒙嚟讲呢一个小小嘅打击，就係话佢以前好怀念嘅或者佢以为对方会记得嘅一啲记忆呢，原来呢唔係永远存在嘅。咁而佢亦都讲到呢，就话其实今次 Mary 返嚟出席佢自己爸爸嘅丧礼嘅时候呢，顾西蒙有諗过会唔会呢有啲好戏剧性嘅发展，下就係话佢失去咗爸爸之后呢觉得呢人先係最重要嘅，咁然之后呢会同顾西蒙呢久别重逢下相拥，然之后双双步入教堂呢。咁但係呢好明显啦冇发生到嘅呢件事下。咁而且呢 Mary 亦都好冷静咁呢就话啊佢办完丧事呢就要即刻马上返返英国啦。喺呢一个结局里面呢，我哋就会见到顾西蒙嘅笔法，佢就係好多时会好巧妙地做一个对照嘅。讲完 Mary 呢就马上会讲 Jenny 㗎啦。咁 Jenny 那边想发生咩事呢，佢就係喺 Mary 嘅失意之余呢，另一样更失意嘅嘢就係话啊我竟然出卖咗 Jenny 喎。佢点样出卖自己嘅秘书 Jenny 呢，咁佢话啊只怪呢个 Jenny 呢工作能力真係差啲啦，咁成日都犯错，咁公事上又帮唔到我嘅忙。咁最后呢佢嘅上级问佢需唔需要换人嘅时候呢，佢就顺水推舟咁就话不如换啦，咁就 将 Jenny 咧调咗去人事部嘅助理呢个位置，咁我自己再请一个新嘅秘书啦。咁佢对住 Jenny 嘅时候咧，仲好好心咁同佢讲话啊，其实咧你记啲人嘅名咁叻咧，做人事部系好啲嘅。咁其实佢意思即系咧 ，Jenny 成日讲小道消息啦，讲人哋嘅八卦啦，做人事部咧就唔做就嘥晒啦。咁但系无论如何咧 ，Jenny 都相信佢。咁而且咧依依不舍咁样啦，就话咁好啦，希望你揾到人帮你啦。咁佢话咁我而家真系过人事部嗰度帮手噶啦，今日开始走啦。咁啊喺古西蒙嘅台头下留咗支玫瑰花啦。咁然后咧再问多佢一句吓，即系你请到人未？佢如果你未请到人咧，我有时都可以过嚟帮你打字啊。咁啊 Jenny 对佢嘅信任啦，同埋佢自己咧不得已嘅对佢一个小小嘅出卖啦，就令到佢好似再一次咧见证到自己嘅一啲缺失或者不足。咁喺 Mary 嘅身上，佢得唔到一种安稳啦，暂时。咁而喺 Jenny 一个好似系对佢全心全意嘅人身上咧，佢又唔可以完全咁样俾安稳呢个 Jenny 吓，或者系更加投入咁样同 Jenny 有任何嘅发展啦。甚至乎咧 ，Jenny 再一次讲错英文啊，一啲佢以前觉得好好笑嘅错处咧，今次咧都笑唔出啦。佢唯有咧唔想起身，喺星期日嘅呢个早上咧，只希望可以侧身过来，即系转过身咧，继续沉沉咁样睡去。呢一篇我觉得系好有周日床上嘅特色嘅，就系、是、本来写上嚟吓，佢要嬉笑怒骂嘅时候咧，可以笑尽好多嘅人啊，各种嘅丑态百出啊，公司嘅人事啊，佢都会写到。但系当一个人始终喺星期日要面对翻自己，你唔使翻工嘅时候，其实你会谂啲乜嘢咧？你表面上嘅成就又好，或者工作能力啊，觉得好紧要嘅开会啊，呢啲事到你真系面对自己嘅时候，系咪仲系咁紧要呢？有啲乜嘢系真系会令你心里边感到安稳同埋愉快嘅呢？有时揾唔到嘅时候咧，的确星期日咧唔系一个咁快乐嘅日子啊，反而会令人咧更加迷茫嘅、 星期日咧的确唔系咁快乐嘅日子嘅，如果按照阿顾西蒙嘅逻辑，但系咧 周日晚上 就唔系啦，就唔同啦，因为咧就有我哋呢个遇见文学嘅节目出现啊嘛。头先有提过咧，就系鲁迅嘅作品《祝福》咧。话说回头咧，其实我哋喺第一辑2014年嘅时候咧，曾经介绍过嘅。 系啊，有兴趣大家可以翻去呢个 archive 嗰度听翻都得噶。 嗯，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咧，我哋会继续点书嘅环节嘅。咁究竟我哋会讲咩书呢？ 咁啊，当然密切留意下个周日晚上嘅遇见文学啦。 好，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